新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颁布历史性劳动法令70周年中央报告会23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。有朴凤柱同志等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、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、平壤市机关企业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做了报告。他指出，金日成同志早在抗日革命的烈火中亲自拟定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，为解决劳动问题打造了历史性基础，还在解放后逐第35年1946年6月24号颁布了历史性的劳动法令。颁布劳动法令以后，在伟大领袖和伟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我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制度作为最富有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劳动制度，一直大大显示了其优越性和威力，并为劳动群众的劳动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。